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一卷，第十三集。话音未落，皇帝已举剑朝他刺了过来，他不敢去躲，只得使身法左右躲闪。眨眼间，皇帝已劈了几剑。门外工人听到动静，推门进来，看到此景，不由惊叫。陈泽明趁乱扯下桌上布围，用劲一抖，布围已然缠住了剑刃，另一只手运指在那剑身上一弹，皇帝手中巨阵不由松手，那剑当的一声落地。这一招却是杨良曾用过的，两个人切磋时，陈泽明讨教了几招，如今使出来也是像模像样了。众人都呆住，不知如何是好。皇帝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前恍惚神色也已消退，看着陈泽明怔怔发呆。陈泽明弯腰拾起那剑，双手平捧，走到皇帝身前跪下。 臣罪该万死，唐突了万岁。 皇帝脸色阴晴不定，愣了半晌方伸手接剑，接过时却故意腕中用力朝剑柄上压着，一路拖了过来。陈泽明虎口一痛，忍不住咬牙抬头看时，皇帝已把剑取了去，他握紧拳头垂到身侧，手心温热湿滑，这一滑应该是出了血。皇帝观剑身，剑刃上隐约一道血痕，眼睛微微眯了眯，不动声色将剑还鞘，又叫众人退下。 卿有心复仇，朕甚感欣慰，可朕说过永不用你，君无戏言，你要朕怎么改口？用口伺候朕，朕就给你出头的机会。 陈泽明片刻后方反应过来，惊怒交加，气血翻涌，险些昏了过去。之前两人虽然已经亲密接触过多次，可陈泽明只是被迫为之，难有欢愉，痛苦之余还能安慰自己，此乃强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此刻皇帝这个要求却分明是要陈泽明主动取悦于他，要他心甘情愿践踏自己的尊严。陈泽明一方面明白他是想刻意为难自己，心中痛恨无比，另一方面却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做到了自由便在彼端，这样的诱惑于他而言实在难以抗拒，一时间心中纷乱，难以抉择。想了片刻，头皮已经发炸般的痛，胸闷欲吐，竟然再也想不下去。皇帝看他片刻，返回榻旁撩袍坐下，随手拿起榻上的奏折翻看起来，神色自然，仿佛房中并无陈泽明其人，仿佛之前他并没有说过那句话。陈泽明双手握拳，两肩不停地颤抖，面上渐显痛苦之色。室内寂静无声，只能听到他难以遏制的喘息声。 想好了吗？ 陈泽明抬头，目光中有些迷茫。皇帝见状挑了挑眉，下了榻，走到他面前俯视片刻。陈泽明脑中昏沉，逆光也看不清皇帝的面容，晃晃头，定了定神，睁开眼睛，伸手去解皇帝腰带，双手颤抖如筛，竟然半晌也没能解开。皇帝也不动，居高临下看着他。陈泽明只觉得头越来越沉重，不得不停手，将头抵在自己的手臂上休息了片刻。眼角湿热，却是有泪流了下来，片刻便沁入衣内去了。皇帝蹲了下来，伸手托起他下颚，仔细观察。陈泽明紧紧闭眼，这个如同调戏良家妇女的姿势，本该让他觉得无比屈辱的， 可此刻这根本算不得什么。然而他还是不愿让自己的泪水为人所见，这是他所能保持的最后的尊严。 你哭了，你不是他。 说着突然放手，起身走回榻边，低头沉思了片刻，转身看着陈泽明。 陈泽明，朕给你一万精兵。 突如其来的话让陈泽明愣住了，这磨难就这么结束了？他吃惊睁目，实在不敢为自己的好运庆幸。 下去，去准备你的第一次出征吧。 陈泽明正正起身，皇帝开始继续翻阅奏章，显然已经不准备再搭理他。陈泽明立了片刻，方有了真实感。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 陈灵芝， 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好好珍惜朕的仁慈。 临行前，陈泽明去见了殷殷，两人隔帘而坐，见着殷殷影影绰绰中显得有些更加臃肿的身影，陈泽明总觉得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居然是这个早已与自己无缘的小表妹。两人互道了珍重，便几乎无话可说，又或者是不能说。陈泽明坐了片刻，起身告辞，工人正要引他出门，卷帘突然被掀起，殷殷满面泪痕地冲了出来。 哥！ 陈泽明怔住，心瞬间柔软起来，忍不住反身走到他面前，想伸手握住他，却又半路收了手。 我没事，不会有事的，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你要小心，战场之上从来都是暗箭难防。 陈泽民心中一震，觉得他这话似乎是另有所指，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多日未见父母，心中挂念，忍不住提笔成书。 说着将那信塞到他怀中，又伸手为他整了整衣裳，轻移帘布，道了个万福。 小妹公主兄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回到府中，陈泽明灯下展卷，入目却是殷殷清秀的笔迹，猛然间又想起两个人年幼时候一同习字的场景，不禁黯然。仔细看下去，殷殷思路清晰，语意干练，三言两语的思念之情之后，却又是提及了一段宫中往事，于故人于自己都有些干系，不由大是讶然。皇帝进入了梦乡，在那里他始终是个少年，他赤足走在长长的宫廊中，玉石的地面让他游足到头都觉得冰冷，周遭一个人都没有，晦暗的阴影在红色的柱子后徘徊窥视，似乎随时要扑上来。他没有呼喊，他明白那是没用的，他只是由缓步渐渐变为慢跑，直到狂奔。他朝着那个固定的方向跑了过去，只有那里是安全的。尽头是两扇竹制的门扉，那似乎是乡间才有的物件，为什么会出现在宫中呢？他冲了上去，猛力推开门扇，光一下子涌了进来，异常温柔地将他围绕其间，抚摸着他。他几乎扶了起来，紧紧闭上了眼，突如其来的光亮让他还无法适应。隔了片刻，他睁开眼，落在地上。屋子里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正站在桌前，听到开门声，少年直起了腰，放下手中墨块，朝他看过来。 你又迟到了。 那少年笑了起来，带着一种独有的不羁笑意和笃定，他的样子异常清晰，周遭的事物都显得很模糊，只有这个人始终那么鲜明。看到这张脸，他突然踏实了，那些黑雾没法在这里伤害到他，他知道。少年朝他走过来，一双眼笑得弯弯的，他的心又开始狂跳。少年在他身前停下，朝他低下头来，眼中有些促狭之色。他屏住了呼吸，还是受不了那越来越近的呼吸声，只得闭上了眼。脸庞有什么一触而过，他睁开眼，少年正弯身将他身后的门掩上，脸上触到的不过是他的肩。少年比自己高一个头，那肩仍有些单瘦，但已经开始有了成人的轮廓。 而且总不关门。 看着少年的背影，他无法控制的脸红了，有种难言的羞愧感。少年走回桌边，他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个人，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长须过胸，眉目间透出的神色坚毅而严肃。他扶着少年的肩，那两人面貌有些相似。 丁儿，还不快过来。 那中年人沉声道，那声音中隐隐有些责备，然而正是这种带着亲密感的责怪是从其他人那里听不到的。他定了定神，朝两人奔了过去。还不待他到两人跟前，四周突然扭曲，他吃惊停了步，看到那少年眨眼长大了些，似乎是十七八岁的模样，更高了，也开始更有男人的味道，看起来已经快是个大人了。少年双腿一屈跪了下来，抬头看着副手立在他面前脸色铁青的父亲。 小亮。 还不待他的话出口，中年人已经举起手中的木鞭狠狠重击在少年的背脊上。皇帝抽了口冷气，少年柔顺地低下头，沉默地忍受那痛楚。一下又一下，那血透过衣裳渗出来，渐渐染成骇人的一大片。 杨亮，杨亮，杨亮，你站起来，站起来，杨亮！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